家好，我就讲第二次了哈。讲第二次代表真的好哈，在上帝的同在里面真的非常好。阿门，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在唱刚才那首歌啊，就是活着会要敬拜你。我们就清唱，或者是弹奏乐器一个弹歌，我们就再重复唱一次哈。这个活着会要敬拜你，好不好？我们站起来哈。天父，我们的心要转向你。愿你的荣美今天晚上再一次吸引我们，愿你的爱再一次的充满我们，愿你的圣灵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愿你的话再一次的充满我们。主，我们的心要转向你，哈利路亚。 我这位要敬拜你，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我这位要敬拜你，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 哦，我要爱你。 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 我这位要 敬拜你，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我这位要敬拜你，我这位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今在永在的主，我爱你。 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用灵里面来祷告。库拉巴萨卡拉巴汉达拉巴西基里亚拉巴汉达拉巴苏格罗巴汉达拉巴萨巴巴汉达拉巴基里亚拉巴汉达拉巴Ora ba ba ba ra ba handa ra ba shigiri ara ba handa ra ba suguro ba hora ba handa ra ba sa ba ba ba handa ra ba kigiri ara ba handa ra ba o sa ba ba ba ra ba handa ra ba shigiri ara ba handa ra ba suguro ba hora ba handa ra ba sa ba ba ba handa ra ba riyanda ra ba ora ba ba ba ra ba handa ra ba shigiri ara ba handa ra ba sa ba ba ba handa ra ba shigiri ara ba handa ra ba ora ba ra ba ra ba handa ra ba shigiri ara ba handa ra ba sa handa ra ba 仰望耶稣 hallelujah。仰望他，仰望他，哈利路亚！仰望耶稣，高举他，高举耶稣。库拉巴巴巴巴巴汉达拉巴，谢滴滴滴滴滴阿拉巴汉达拉巴，苏格罗巴汉达拉巴，山达拉巴，希基里阿拉巴汉达拉巴，乌山达拉巴，希基里阿拉巴汉达拉巴，苏格罗巴汉达拉巴，山达拉巴，希基里阿拉巴汉达拉巴，乌山巴巴巴汉达拉巴，希基里阿拉巴汉达拉巴，山达拉巴，希基里阿拉巴汉达拉巴，乌拉巴巴巴巴巴巴，赞美他，赞美他，高举他，高举天父，高举主，高举我们的耶稣。哦，哈利路亚，苏格罗巴汉达拉巴，萨卡拉巴汉达拉巴。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遵从，我们要高举你，我们要遵从，我们要高举耶稣。哦，耶稣，你是我们的主，耶稣，你是教会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王，耶稣，你是教会的王。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你是主，耶稣你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你被高举，被尊崇，我们的心要完全的来归向你，愿你的宝血这个时候来洁净，来遮盖我们，你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启示我们，来教导我们，你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我们仰望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祷告你，将你启示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开我们心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恩召与何等的指望，灵魂所存留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耶稣，我们的心要转向你，我们的心要归向你，我们的眼目要实现你的道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看到耶稣基督，唯有你的名被尊崇，被高举，被荣耀。哈利路亚，愿你的祝福这个时候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愿你的话语这时候没有任何拦阻的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圣灵，你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来引导我们，来充满我们。谢谢你天父，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请坐。今天晚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生命改变的教会。好，生命改变型的一个教会哈。成为生命改变型的教会，我们首先要看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个以西结书47:1-2哈。好，我们一起来看哈。我这本啊，我这个是从新译本的圣经哈，跟大家来分享哈。然后他带我回到圣殿的门口，有水正从圣殿的门槛往下流出来，向东流去，因为圣殿是朝东的。这水从殿的右边，从祭坛的南边下面流出来。他又带我从北门出来，再领我从外面绕到朝东的北面，有水正从右边流出来。啊，这个是讲到水从圣殿下面流出来哈，然后流到圣殿以外哈。第三，那人手里拿着一根准绳向东走出去的时候，量了500公尺的距离，然后领我从水中走过去，那里的水到了脚踝。他又量了500公尺，然后领我从水中走过去，水到了膝盖。他又量了500公尺，然后领我走过去，水到了腰。这个告诉我们说，水呢是一直的越来越深啊。这个水往这个圣殿的祭坛流出去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一直的量，这个是越来越深，开始的时候是水到了这个脚踝，踝趾骨这里，然后就到膝盖，最后就到慢慢的就到这个腰。然后第五节，他再量了500公尺，水成了一条河，以致我不能走过去，因为水势高涨，成为只可供游泳的水而不能走过去的河。啊，到这个地步呢，这个河水已经涨到 充满了这个人，所以他不能够走了，只能够游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到了吗？他就领着我带我回到河边，回来以后看见河边针以这边那边的岸啊，看见河这边以那边的岸上有很多树木啊。这个圣经界是告诉我们，圣殿的水呢流出来，从这个祭坛底下流出来。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有一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在这个圣殿的门口，他就曾经讲了这一篇道。他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阿们。然后耶稣说这话呢，是指着领受圣灵而说的。当我们领受了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活水的江河呢，能够满足到千千万万人的需要。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一个沙漠，这个世界呢是充满着干渴，这个世界是充满着需要，这个世界的人呢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是活在一种的缺乏痛苦里面，是活在这个旷野里头。那耶稣说，信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能够流到这些的旷野，流到这些干渴的人心中，能够来供应，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阿们。然后这个工作是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出来，满溢出来。然后每一个基督徒，圣灵讲信的人从他的腹中，就是每一个信的人呢，从我的腹中能够流出这个活水的江河。这个水不但是供我们自己喝，而且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阿们。讲我们基督徒，我们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成为一个圣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所能够涌流出来的那一种的活水更加的多，我们所能够带来的供应更多的更多。 Amen。 我们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更多，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啊。这在以西结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水流出去的时候呢，它能够带来巨大的改变，直到这个沙漠的地方呢成为河流，直到旷野能够有道路。 Amen。直到这个旷野呢能够有树木产生，直到没有生命的地方能够活出许多的生命来哈。那么他就接下来他就说哈，他又对我说，这水要向东方的地区流出去，下到亚拉巴，流入死海。这水流入死海，就使海里的水变淡。原文做什么呢？医治，水得医治。那时这河流流过的地方，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这水流到那里，那里就有许多鱼，因为这河流到那里，海水就变淡，一切都可以存活。阿们。啊，这个河呢，假如流到死海，我们知道死海就是沿海哈，它的这个盐的成分非常的高，这个死海里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动物能够存活的下啊，这个没有任何生物能够存活的这个河流呢，这个海呢，当这个圣殿里面的水流出来的时候，能够医治这个水，这个水就变淡，然后就适合有许多鱼哈，就可以存活，就带来生命。就讲到呢，基督徒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活水，圣灵的活水从我们生命中涌流出来的时候，能够带来生命。阿们。啊，接下来我们看，它不但能够带来生命呢，它还能够带来许多的祝福。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营几堤直到营以各连，都是撒网的地方，各类的鱼都像大海的鱼那样多，只是泥泞之地有洼室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啊，这个河流所到之处呢，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治好的，这个不能够治好的地方呢，就变成泥泞，就变为沼泽地带。也就是说，当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涌流出来的时候，有一些人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生命，不愿意接受这个生命，不愿意改变的人呢，他们就活在这个痛苦里面哈，他们就活在什么？大泥泞以洼室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啊！他们还是没有领受这个生命，没有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然后在第十二节他说，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都必有各种果树生长，可做食物。树上的叶子不枯干，果子也不断绝，每月必结出新果子，因为树所需的水是从圣所里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子可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而这个活水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教会中的流出来的活水呢，不但能够带来生命，而且能够带来医治，能够带来供应。他说树上的果子可做食物，叶子可以治病。阿们。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基督徒。今天呢，基督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教会。阿们。教会要成为一个生命改变型的教会。那我们看呢，这里给我们两幅图画，一幅图画就是一个水流到一边的教会。每个人说生命改变的教会。阿们。啊，所以真正能够吸引人的是看到生命的改变哈。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许许多多人，他们也愿意啊成为了一份子啊。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哈。我再跟大家一下温习一下，这个成为生命改变型的教会呢，就有三个基础，就是说耶稣是我的榜样，圣经是我的准则，圣灵是我的引导啊。然后两个核心呢，就是让耶稣作王，让耶稣得着一切的荣耀。那么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建立属神的体系。当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改变型的教会呢，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生命得到改变的人啊。然后不管是我们的自己的本身的生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呢，我们都要啊有这三二一的理念能够落实。阿们。他不是在教会的层面，他是在个人，在家庭，然后才到教会。阿们啊，所以我们不是在教会跟在家庭是两个不同的人呐、啊。我们要在教会、在家庭都是一样的。阿们啊，我们不是在教会很虔诚，但是在家庭这是一个暴君啊，这样就不行啊，这样就是里外啊不合嘛哈，心口不合意嘛哈。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灵魂体不合一的人、啊、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是从个人，然后进入家庭，然后进入教会、啊、都是一个三二一、啊、走三二一理念的人、啊、我们每一个决定呢，我们就用这个三二一成为一个标准、啊、我们去、啊、我们的车子假如、啊、不 balance，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这个、啊、修车厂去做 balancing 或者是 alignment 嘛，对不对？我们一个仪器哈、哦啊、就检查一下，哎，你的这个打压前面的轮啊，这样要转一下哈，要放一个东西，太轻，这边太重，不 balance 啊，所以要跟它 balance 一下 ，align 一下啊，这个轮胎又可以啊很正常的行走，你的车子就可以很正常的行走了。所以那个仪器呢，就是一个标准，直到你知道说你的车子轮胎是不是啊平衡啊，有没有走错，需要调准啊。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的教会的 各方面的、这个、东西要来、衡量的话呢，我们就用这个三二一来衡量，成一个标准哈。好，那么成为生命改变型的教会呢，有另外一个理念、哦、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教会呢是神的家，然后人人要起来做父母哈。教会是神的家，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然后呢在这个家当中呢，人人要起来做父母。你想象一下、哦、假如你家里面你有五个孩子，你五个孩子都不要结婚，三十岁了不要结婚，四十岁了没有一个要结婚，五十岁了没有一个要结婚，你五个孩子全部都不要结婚。当你孩子五十岁的时候，你大概七十岁八十岁了哈，六十岁了还不要结婚，你八九十岁了你孩子还不要结婚，请问这个老妈妈会怎么样，老爸爸跟老妈妈会怎样？我相信会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每一天在吵这个老爸爸老妈妈，兄弟姐妹一直在吵，也吵他的父母，对不对？会吗？一直在吵。所以这个家庭呢，就所以很多父母他们都是希望孩子能够早一点成家，对不对？假如孩子不要成家的话呢，他会一直的问孩子，有男朋友吗？有女朋友吗？啊，有了男朋友女朋友之后几时要结婚？没有钱吗？我可以给你钱结婚。没有钱摆酒吗？我可以给钱摆酒，对不对？所以 有了结了婚之后，父母呢一直会问，怎么还没有生孩子？怎么还没有生孩子？要不要去看医生一下？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啊，对不对？等到孩子生了之后，哇，这个父母就很开心，对不对？很满足，哇，就没有事情闹了。这个老人家就很开心了哈，他们就不会吵了，啊。所以你看，很多父母呢，我们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然后做别人的父母。他呢做了别人的父母之后呢，就有自己的孩子吵他，你的孩子就会吵你，对吗？今天为什么很多家庭会很吵呢？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人太闲空就来吵你，就吵老爸爸老妈妈。为什么教会会有时候会很多的吵吵闹闹呢？因为很多人太闲空，所以他就吵那个领袖咯。每一个人都不要出去做工，每个人都要不要服侍神，所以一直在教会里面乱咯。因为人人都不要做父母，每一个人都要做小孩子，每一个人都要做孩子，不愿意起来做父母哈。你想想看哦，教会里面假如没有人要做属灵父母，每一个人都做属灵孩子的话，这个教会就变成孤儿院，他那个领袖就成为院长，孤儿院长，对不对？因为全部孤儿嘛，要一个院长来照顾嘛，啊，所以这个院长怎么样呢？当这个孩子有20个的话，这个院长还勉强可以照顾，30个的时候有点痛苦了，40个的时候，50个的时候，60个的时候，很累啊，有些就累死，做工的人就累死，坐在那边的人就闲死，空闲到死，对，有些忙死，有些 空闲到死，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当我们不愿意起来做一个属灵父母的话，就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教会里面有一个，以前有一个老人家，啊，那60多岁啊，信主也不久了哈，他就那么他之前呢，他有去一间不同的教会，后来他就他的因为他的这个地方呢，就之前呢这个老人家的信主的过程也是我们几个不同的教会哈，的一些配搭，然后带领这个老人家信主。后来他就决定说去其中一个牧师的教会哈，后来我们就租这个弟兄的会所来聚会，所以他又把全家人又来到我们的教会聚会啊，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呢，他常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牧师，为什么你不做这样？为什么你不做那样？以前我的教会啊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不做这样不这样？这个老人家呢就教我怎样带教会，他是一个粗心的。他教我将带教会，因为我年纪比他轻嘛，他比较大，所以他就教我将带教会。哇，所以每一次都是告诉我这些事情的，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哎呀，你教会啊，以前我那个啊，我们有祷告，你们哎呀祷告啊不够，你们教会哎呀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所以我就给他有点弄到有点有时候很烦啊。后来我在想怎么办呢，我就挑战他，我说安哥哦，我挑战你，你成为一个属灵父亲要不要去照顾属灵孩子，要不要？哦，他本来不要，后来我鼓励他，他就愿意去照顾啊，他愿意成为属灵父亲，他去照顾一些刚刚信主或者刚刚来教会的哈。我就安排这个60多岁的安哥呢，就带领一群安哥，我就交给他，让他做这个家族长。其中有一个呢50多岁的瞎眼的，有另外一个70岁的，两个70多岁的，还有一个80多岁的。这个安哥是没有读过书的。然后呢，这个安哥这几个哈，除了这个瞎眼的哈，其他的安哥都比他都厉害的。有那个80多岁的以前做校长的，那个有个70多岁的，哇，他的书法一流，他的华文的这个造诣也是非常高的哈。那么另外一个他们都是读书比他厉害，都是有读书的啊，所以就给他去带。当他在带这个组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很烦，他看到我的时候不再是告诉我怎样带教会了，因为我给他带小组，他带了小组他发生很大的问题，他不懂怎样去带， 他就告诉我，哎呦，我跟他们讲圣经，他们跟我讲世界，我叫他们分享，他们静静，我分享了之后，哇，他们一大堆讲很多东西，世界的东西，哇，他就觉得带一个小组很辛苦。后来他就明白带小组很辛苦，带教会更辛苦，所以他就不吵我了，说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了。他说假如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呢，每一个人起来去照顾别人，他就不会来吵我了，所以我就可以更加有精力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人人起来做父母呢，很好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你看为什么今天呢，欧美的国家越来越走下坡。我在几年前呢，我就去到这个纽西兰去带领一些的聚会。那么在闲空的时候呢，那个牧师就带我们去走走一个小镇，走过一个小镇，然后我就注意到，哎，小镇有时候有教堂，我就讲，哎，这边一个教堂他说，哦，这个是教堂，他就告诉我教堂的故事。他说这个教堂他说每一个聚会里面有不同的宗派的人一起在这个聚会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不同的宗派都用一个教会。我说哇，不错的，纽西兰教会很合意他说不是是因为那些教会人数不够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联合起来，卫理公会圣公会敬信会什么会全部联合起来，他们才能够有一个教堂。因为年轻人不去教会了，人数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就合意，所谓的合意为什么纽西兰欧美的教会会走下坡呢？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起来成为属灵父母。每一个人都要做孩子，属灵的孩子，一直的被喂养，一直的吃那个灵奶，不能够吃干粮，只接受这个喂养，只接受这个教导，但是从来不去喂养人，从来不去照顾人，从来不去祝福人，只是来教会接受祝福，接受祝福。所以欧美的教会很多就是这样，他们就请一个牧师一个教堂，所以牧师做完全部的工，牧师有另外一个名叫一脚踢，全部牧师做。在欧美国家呢，他们就面临着所有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服事由这个牧师包办，所以牧师就忙到死，会有就闲到死，就这样了所以当这个这样的一个文化继续在很多教会里面的时候，就变成说很多人已经成为礼拜徒、宗教徒，然后呢他们的下一代也没有兴趣，对教会也没有兴趣没有经历神，没有落实圣经的教导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家庭当中，这就没落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人人都不愿意起来做父母，只是要成为一个属灵的 baby， 属灵的婴孩做属灵的婴孩很简单就是每个礼拜来嘴巴开，然后我就泡了一大瓶的牛奶，一人喝一点所以这个牧师呢就在那边很辛苦，一直在讲道的时候，一边那个道一边那个道，这个道适合那个一个，这个道适合那个，这个道不懂适合那个我们教会里面各种不同的人有些是专业人士，有些是家庭主妇，有些是受薪人士，有些是工人这样不同的人，有些是小孩子，有些是年轻人，有些是中年人，有些是老年人所以这个牧师呢就在那边就一杯信息一杯了一大瓶的牛奶，然后过后每个人张开嘴巴来，一人喝一点，喝到来呢，喝到最后呢，每一个人只喝一点点对不对？每一个礼拜只是喝一点点那个叫灵奶。牧师一杯一大瓶的牛奶给大家喝，会有越来越多，那个奶瓶越来越大，越来越辛苦因为每一个人只是要成为一个接受的，不愿意成一个祝福别人，只要接受祝福，不愿意去祝福人。只想成为一个属灵孩子，不愿意成为属灵父母，只想被照顾，不愿意去照顾人。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哈。所以教会就软弱，我们听道听很多，却没有行道，头脑知道很多，却行不出来啊，所以就变成很软弱哈。但是一个生命改变型的教会呢，就是看到教会是一个家，那么我们都要起来成为一个属灵父母，我们不但要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阿们。我们不但是领受祝福，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导管去祝福别人。我们不是死海，只是接受水，没有水出去，只进来没有出去，我们是加利利海，有进也有出。阿们。啊，所以有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能够把上帝的恩典分享给有需要的人。所以这个人人起来做父母呢，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使到教会能够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好，人人起来做父母。好，我们就看一下人人起来做父母的观念怎样落实呢？就是可以透过一起生、一起养跟一起繁殖。在属世的属肉体方面呢，我们不能够一起生，不能够一起养，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我们可以一起生、一起养。阿们。肉身的孩子不能，属灵的孩子可以。阿们。我们可以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好，我们就看一起生、一起养的繁殖的过程呢，我就用以西结书34:15-16跟大家分享。透过 这两节经文呢，我要从这两节经文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的。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大家一起读好不好？来，主耶和华说，做我羊的牧人，世上的被诅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好，这里你注意一下，我们再看一下，他说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这里神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成为牧人的话，我会做些什么事。神他是我们的牧人，他会做些什么事呢？他说世上的我必寻找，被诅的我必领回，第三受伤的我必缠裹，第四有病的我必医治。耶和华成为我们的牧者，他会在这四方面来牧养我们。所以我们就学习神的这个原则呢，去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好，这里讲四方面哈，世上的我必寻找，被诅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羊的状况至少有这四种的状况，每一个人至少有这四种的状况，是我们需要去帮助他们的。阿们。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羊。好，我们从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的过程，先从第一方面就说寻找世上的羊。他说世上的我必寻找。好，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是从一个人未信到带领一个人确信啊。在哥林多前书3:5-7，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自事，自事就是仆人，无非是什么，是仆人，神的仆人，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注意，他说是神赐给他们个人的，然后呢引导我们相信。然后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他说要引导一个人能够信靠主的话呢，需要讲，保罗说需要浇栽种，然后呢浇灌。他说我保罗是负责栽种的，亚波罗呢是负责浇灌的，然后 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我们要带领一个人信主的话呢，他是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说至少有栽种、浇灌，然后神使他生长。我们能够从一个不信主的人到成为一个初信主的人，到成为一个肯定他的救恩的人，确实的相信上帝的人，要走在主的这个道路上的人呢，但是需要一个过程。当一个人来到教会，不代表他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把一个人带到教会，我们就认为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或者有时候我们带领一个人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们就以为说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就任由他自生自灭。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不是的，我们要带领一个人，不但是带领他从一个未信到是一个初信，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到他能够真正的信靠主，能够确信这个需要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能够只靠一个人做，我们需要不同的人，有些人栽种，有些人浇灌，有些人去牧养，所以不同的阶段里面要有不同人去做。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就是这样。你想想看，假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带着的观念就是说，我把这个人带来教会，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想想看，今天一个人来到教会，他信了主，然后我们就说，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教会的领袖，我就不去做了，我说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你想想看，你一个人这样做，十个人这样做，二十个人这样做，每一个人都认为说我把一个人带到教会，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像什么呢？就像你今天怀胎几个月，华人讲十个月了，怀胎十个月，四十个星期了，怀胎四十个星期之后，你就很辛苦吗？怀胎辛苦吗？我没有怀胎过，我不懂。怀胎辛苦吗？很辛苦了，很辛苦，怀胎很辛苦。我妈妈生了十个孩子，假如加上那些生了四十天就死了哈，有十几个，是十多个孩子，所以我至少看到我妈妈怀孕，然后一直吐呕吐那种情况，我知道了哈。所以今天假如一个姐妹，一个做妈妈呢，她说我怀胎十个月非常的痛苦，然后我去医院生孩子，我生了孩子之后，我就告诉这个 baby 说，孩子啊，妈妈已经怀胎你十个月这么辛苦了，我已经尽了妈妈的责任，你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回家了。你想想看，那个孩子会这样，你把他留在医院里面，你回家了，这个孩子一定死，对不对？没有这样的妈妈。这个妈妈生了孩子，她有一个感觉，她说我的责任刚开始，对吗？生比养容易，养一个孩子有时候二十年二十几年，对不对？有时候父母呢，孩子没有结婚永远把他当孩子，对不对？所以养呢，有时候比生更辛苦，责任更多。所以你不能够只是生孩子而没有去养孩子啊。但是感谢主，在这个属灵的生养里面呢，我们是可以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好好，这个是从未信到确信哈。我们有圣经里面写的例子，讲到团队就是一起生，团队传福音的这个例子哈，就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五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圈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这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 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每个人读一下这节经文，他说一二三，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请问这里是他们的信心是谁的信心？四个朋友的信心，不是这个摊子的信心，四个朋友的信心。耶稣见到这四个朋友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而我们假如看下去第六节第七节，我们知道说，不但这个小子他的罪得赦，而且他也站起来行走，耶稣医治了他。阿们。是因为什么事呢？圣经讲是耶稣看见这四个人的信心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要来学习一起身，就是团队服事的一些的啊原则哈。好，他们有什么特点呢？他们拥有怜悯的心。这个朋友不能够走路，他们看到他们朋友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产生怜悯。阿们啊，所以第一定要有个怜悯的心。你不能说，哎呦，这个人生病，可能他的祖先犯罪了，可能他罪有应得，可能他为什么这样啊？我也没有办法办的，我又不是医生嘛，这样帮他，对。可能我们有这样的心态，但这个四个朋友他们并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态，他们有一个怜悯的心哈。然后呢，他们还有什么？拥有团结的心。圣经讲，他们四个人就把这个摊子抬进来，抬不进的时候就拆这个房顶，然后垂下来哈。所以他们有团结的心。第三呢，他们拥有坚持不放弃的心。他们要进来进不来，他们就从房顶上下来哈。好。他们拥有愿意牺牲的心。你把人家的房顶拆了，你要赔钱给人家的，所以传福音带你人信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候是要付上金钱的代价，有些是要付上时间的代价，有些人是要付上什么眼泪的代价，要流血，有时要流泪，有时要流汗，流血流泪流汗，对不对？要流很多东西的。阿们啊，所以是有一个愿意牺牲的心哈。第五呢，他们拥有信心。圣经讲，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哈。第六呢，他们供应人的需要。阿们。好，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一下哈。第一呢，我们讲到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呢，是传福音的先决条件。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今天我们在四周围，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看得太久了，我们无动于衷，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耶稣把这个怜悯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人是世上的羊，他们没有牧人，他们困苦流离。什么是困苦流离呢？困苦流离就有一点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经历啊，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被强盗抢了他的东西哦，他的这个马他的这个货物啊，他的钱财全部拿走了，不但拿走，把他揍到半死，他衣服都破烂了，他躺在这个路边等死的，这个就是困苦流离的光景。圣经讲，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对不对？许多人的生命都受到盗贼的偷窃、杀害、毁坏，他们活在困苦流离当中。但是，假如我们没有那个怜悯的心，我们就看不到人的需要。我们需要求耶稣把这个怜悯的心赐给我们。阿们。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然后马太福音讲，耶稣出来见了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你知道当时耶稣是很辛苦的，耶稣刚刚做了很多的服事的工作，很辛苦的， 肚子很饿了，但是然后耶稣跟着，耶稣看到这些人这样多人，哇，几千个人几万个人，所以耶稣就讲道给他们听，三天三夜很累了，但是圣经讲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所以耶稣的那个怜悯的心呢，超越他肉身上的那个需要，超越他的那个辛苦，那个自己本身的需要。另外一个来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所以你看耶稣在行这个五饼二鱼养五千人的时候，是出于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怜悯呢，他就拯救人，因着他的怜悯呢，他就医治人，因着他的怜悯，耶稣就供应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传福音的一个先决条件，怜悯的心。第二呢，他们拥有团结的心。这里讲这个摊子是四个人抬来的，你想想看，这个以色列的地啊，在当时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很奇特的，它有世界上最多的石头。我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那个犹太人的导游他就跟我们讲一个笑话，他说他叫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哇，创造了这个地球，创造地球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地球太单调了，是要放一些的树啊，一些的山啊，然后一些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嘛，所以他讲神呢就带着一个布袋就去这里放一座山，这里放一个，就这样设计。他讲到了以色列的时候呢，不小心那个布袋破了洞，扑隆隆，全部的石头跌在这个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最多石头的地方。这是一个笑话了，以色列的地上很多石头的，所以我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个向导就讲了这个笑话。那么所以你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以前的地是没有好像我们这边这样柏油路，他们都很多山，然后很多石头地。你想想看，这四个朋友抬这个摊子，他们不是走柏油路，也不是走这种路，他们是走这石头地，爬山下山。四个人抬着摊子，我不知道这个摊子是胖还是瘦，对啊，假如是胖的话更加糟糕。摊子你可以想象他们是走路了，以前的人没有 taxi 还没有那个 Proton Saga 还没有发明嘛，对不对？所以呢是抬着的，所以你想想看，他们抬着的时候呢要平均的，他们上山下山不能够这个抬高一点，那个抬下一点，这个病人就滑下去，砰，还没有 到耶稣那边已经撞死掉了。所以他们一定要很团结，所以传福音呢是一个很团结的事。你再想想看，他们到那个门口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从门口进来，他们要爬到屋顶上，爬到屋顶更加辛苦，然后要拆一个屋顶垂下来。当他垂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人拿着那个绳子也是要很小心的，对不对？你不小心，你一个砰滑下去，砰砰跌下去，在耶稣面前死掉。那时候耶稣不是叫他死里，要叫他死里复活了，所以你看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需要团结一致。当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从来没有一个人信主是因为一个人做的事，都是有很多人在做不同的事。有些人在为他祷告，可能祷告很多年了。曾经有一个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新山的一个牧师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一个弟兄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他在我教会在苏邦加义，他是在 Chiras， 他说 Chiras 里面这个弟兄呢，他就有一个朋友要拿掉偶像。 OK， 我讲可以啊，打给我。所以这个弟兄呢，在 Chiras 这个弟兄，他就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他说我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现在不要拜偶像了，他要拿掉偶像可以吗？我讲可以啦，我一定带他信耶稣才把偶像拿掉的。我就去了，我去 Chiras， 所以遇到这个人，他做生意拜得很厉害，他家里拜了几个偶像，所以他，但是他拜到呢，后来就发现到这个拜的人骗他很多钱，所以他拜到很失望，所以他要把偶像除掉。我去见他的时候呢，我先跟他一起喝茶，我就跟他讲，你要拿掉偶像可以，我帮你拿掉偶像，但是我讲拿掉偶像那个只是外面的，你还要里面的拿掉。 你要让更大的哈耶稣啊住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你这个拿，不然你拿掉的时候，你没有一个更大的，你怎么去对抗那个偶像呢？啊，他听了也有道理哦，哦，他的女朋友也来哦，所以我就在当场呢，在 coffee house 咖啡里面呢，带领他们两个人信主。我说，所以我带领你们信主之后，才去除偶像，好不好？哎，他们就真的，我带领他们信主，才上去除偶像。OK， 后来我就在他的家里面有家族哈、哦、，OK。这个兄弟姐妹还是有很多见证哦，以后有机会慢慢跟你们讲。OK， 所以这个弟兄就是叫我帮他的朋友拿掉偶像了，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他从小就跟他一起长大，小学开始就在一起，然后这个朋友呢每一次欺负他的，他一直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来教会，他也曾经带他去教会，但是他去玩玩的。然后呢每一次捉弄他，因为他信耶稣，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他讲我一直的在为他祷告，我都很久了，从小学到现在，他信主的时候26岁、啊、所以虽然我很简单的，我就是在那个咖啡厅里面，我就这样带领他祷告接受主，好像很容易接受主，对不对？但是背后这个弟兄呢已经为他祷告很久了，而且常常因为做基督的缘故给他取笑，给他捉弄，他讲了很多故事怎样捉弄他的、哦、后来告诉我、啊、所以一个人信主呢并不是一个人带领就可以搞定的哈，是需要一个团结，是一个团队、哦、才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的哈。好，然后他们拥有坚持不放弃的心、哦、这里讲他们拆了房顶，然后把连锁团伙的柱子都垂下来，可能我们在座的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情况，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曾经去到中国一个地方，他们的会议所大概是这个会议所的一半、啊、就是台到那个柱子大概这样大、哦、我告诉那个聚会的人，我说我们这次人来不多，所以你们只能够有60-70个人来哦、我就约上他60-70个人来、啊、60-70个人可以坐这边没问题的、哦、60-70个人，哪里知道他叫了200多个人，所以呢200多个人挤到满满的整个，然后这边还有窗口，所以外面也坐了很多人，我看外面坐了100多个人，里面已经挤了差不多100多个人，外面有几百个人，然后你知道我们有6个人去那边嘛、哦、6个人去那边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办法走过去他们那边了，讲台就是这样哎，啊，你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大概你都不能动了哈，所以后面一个小房间，啊，所以怎么样呢？哇，人有三急啊，对不对？要上厕所都不能，怎么办？后来一个弟兄想那个办法，他就把那个窗口啊拆掉，说我们要去小便的话，要爬上那个窗，爬出去外面小便。所以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耶稣所在的那个时候的人潮是更多，没有办法进前来，他们就坚持不放弃，一定要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阿们。他们就拆顶那个房顶，然后把这个人垂下来，所以他们有一个坚持不放弃的心。第二呢，他们有愿意牺牲的心，我都跟你讲了，你拆人家的房顶要赔人家了，对不对？他们不在乎，他们说只要我的朋友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阿们。你们愿不愿意付上这个代价，为了带领人来到主的面前，阿们、啊、这个就非常重要，愿意付代价的心。然后他们拥有信心、啊、这里讲了他们的信心是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哈。第六呢，他们供应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有两种，一种叫看得见的需要，这个人看得见的需要什么呢？就是他需要行走，所以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瘫子呢，他一生中不会走路，他看得见的需要是他需要走路，他还有什么需要呢？他另外一个需要就是真正的需要，就是罪得赦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探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有这两种的需要，一种的需要是看得见的，一种的需要是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看不见的需要呢，或者真正的需要，其实就是那个人心灵上的需要，灵魂得救，对不对？但是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能够只顾人家的灵魂的需要。所以感谢神呢，生命团契呢，就是一个供应人需要、看得见的需要、你看不见需要的一个教会。当时这个摊子呢，他不会走路，所以他需要走路。所以耶稣就供应这个人看得见的需要，就是叫他从褥子上站起来行走。耶稣也供应这个摊子看不见的需要，就是让他的罪得赦免。阿们、啊、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要注意的两件事情。我们不要只是供应人看得见的需要而忽略、啊、真正的需要而忽略那个看得见的需要、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没有饭吃的时候让他有饭吃，你跟他传耶稣他没有兴趣，你要先给他饭吃，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个人有需要，就是摊子要得行走，当他这个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自然的他就会来归向耶稣。阿们阿们。大家累了吗？不累。好，来，当我们怎么样去看见人的需要呢？就是当你出去服事的时候你就看见需要。阿们、啊、出去服事然后你就看见需要，然后你就产生怜悯的心，然后就你寻求，你当你怜悯的心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认识一点哦，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供应到人的需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到别人。我成为我全时间服事已经二十几年了、哦二十几年了，我服侍了这样久了，一个经验就是我没有办法帮到任何一个人，只有耶稣能够。阿们。我的责任是陪人，耶稣才能够真正的供应人的需要。所以当我看到很多的需要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供应呢？我供应不到，我需要寻求上帝的帮助。阿们。所以每一个人，每一次当有一个人得到帮助，有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我都知道这是神迹，这是神做的工，不是我的工。阿们。但是我愿意付出代价，我需要有一个愿意牺牲、愿意付出代价，要一个信心，要一个怜悯的心，要一个团结的心，我需要有一个不放弃的心。我的责任就是做这个工作，然后神就行他的神迹，就是带领那个人信耶稣。阿们。没有一个人信耶稣，不是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因为上帝的神迹发生在他身上。阿们、啊、所以我们需要寻求上帝，然后我们才能够供应人的需要、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个是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哈。耶稣他什么呢？他看见这些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说要收的庄稼多，收的人少，所以他就怎么样呢？接着他就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便医治各样的疾病。当耶稣出去侍奉，看见需要产生怜悯的时候，他寻求上帝，然后他就知道怎样去供应人的需要。阿们、啊、他只有耶稣的方式。好，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的过程，第二、啊、第一呢就是传福音做见证，然后收割庄稼，还有呢教导。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要教导他，不然他就对救恩不清不楚，所以你一定要刻意的去教导他哈。那在我们教会呢，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我必得救的课程，六个课程。这课程里面呢，我们就会安排一个人去照顾一个人。有一个课程，这个人呢在六个星期里面就跟这个人上课，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呢，我就跟你建立关系。在上课程的时候呢，我就教你讲祷告，我也跟你一起的查经，然后我也跟你一起的看这个课程，一共是六课哈。 所以我们就教导我必得救，所以需要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过程当中呢扮演他们的角色哈。然后第二呢，就缠果受伤的医治有病的，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创伤，对吗？有谁心灵上没有创伤的？举手一下，从来没有被伤害过的，有吗？有没有？你从来没有被伤害过的，有没有？从来没有被拒绝过的，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都被拒绝过，每个人心灵上都有创伤，对不对？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心灵上的医治，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心灵上的释放啊！所以缠果受伤的医治有病的，这是在耶稣的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里面讲的，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你注意看这边，他说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里呢，当一个人得医治的时候，魔鬼也从他生命当中不能够再捆绑他啊。好，耶稣是怎么样的来做这件事情呢？他怎么样能够使创伤的得医治，捆绑的得释放呢？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用圣灵和能力膏什么拿撒勒人，注意一下、那边有写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当耶稣在世界上他行神迹的时候，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行神迹，他是以人的身份来行神迹。所以圣经特别的在这里提醒说，拿撒勒人耶稣，为什么耶稣能够周流四处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是神用圣灵和能力膏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人子耶稣，使他能够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今天呢，我要你把那个拿撒勒人变成你芙蓉人，你的名叫什么？李伟星，对吧？李伟星，芙蓉人李伟星。 OK， 我们每个人读这个经文，但是把你名放下去，你们不要全部讲芙蓉人李伟星、就放芙蓉人还是什么管弟兄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啊。管弟兄周流四方行善事你们把你的名字放下去，一起来读，来，一二三，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不要讲我啦，讲你的芙蓉人什么，或者你住的那个单位叫什么沉香啊，还是什么啊，还是什么香啊，人，你把你的名放在里面，再一次的读来，一二三，神怎么样以神灵和能力高，不要排血了，你们哈，敢敢的讲出来，把你的名字放在里面，一二三，神怎么样以神灵和能力高，苏棒人黄万全，我讲我的啦，你讲你的啦，来一起读一下，哎呦，来一起来读，一二三，神怎样以神力和能力高，苏邦人黄万全，这都是你们知道的。黄万全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五班转同在。我讲五班转啦，你不要讲五班转啦。这 OK， 你看啊，因为我们能够做耶稣所做的，因为耶稣不是以神的身份来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耶稣是以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义，然后是神用圣灵的能力膏他。神今天坐在耶稣身上的事也坐在你的身上，神能够用圣灵和能力来膏芙蓉人李伟星，直到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李伟星同在。阿们。你回去的时候，你还晚上还没有睡觉之前，你背十次，讲十次，神怎样以神的能力高苏邦人搬转啊，你就把你的名放在那边，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十次，今天晚上睡觉之前背十次，讲十次，宣告十次，阿们啊。所以这件事情，你看为什么我这样肯定呢？圣经还有另外一个经文，约翰十章十二节，他说，我来一起读好不好，我世世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阿们。 是不是你能够做耶稣所做的，而且做耶稣比耶稣更大的？阿们。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你要相信，你也要开始去做啊。然后残果受伤的医治有病的呢，在我们的教会的话呢，我们是有一个课程，有一个营会，我们叫敬见神营会。在这个敬见神营会呢，我们就让每一个人能够经历医治释放更新。阿们。神自己动工。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太多啊，时间到了，超过了啊。你们累吗？不累啊。 OK， 继续讲。好，第三呢，就是领回被住的羊，就是从个人到团体。因为之前呢，我们都是属于个人哈，但是我们要被牵引带到神的羊圈当中。阿们。成为羊群的一部分哈，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把一个人呢带到神的羊圈当中，直到他出入得草吃。阿们。直到他得着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好，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个大使命。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呢他有讲到几个过程，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们详细的解释了哈，但是基本上三件事情，他要这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些信人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教训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做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传福音，去生去养啊。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带领人施洗，奉父子圣灵们施洗。这里所讲的施洗不是水洗罢了，不是水洗罢了，它是包括悔改的洗，包括那个洗入基督的身体，包括圣灵的洗啊。好，凡我所吩咐的，这个包括教导。所以我们在这一层呢，我们讲要教导人。为什么教会啊，我们教会为什么会有一个初信的栽培课程？因为你一个人信主之后，你不能够任由他，你一定要刻意的去教导他，直到他对救恩清清楚楚。好，然后这个是什么目标？就是让他能够过一个教会生活。第二呢，带领他进入家族。假如他只有教会生活、聚会的生活，但是没有家族的话也不够，还要把他带进家族里面，因为家族里面才能够落实家的那个理念。好，然后要带领他服侍，然后最后呢就装备他。不是装备了才服侍，是服侍之后装备他，一边服侍一边受装备。阿们。我们不是好像一个专业这样，好像我们医科的，你要去读医科，读完出来就做医生，不是这样。你需要，其实做医生，一出来做医生的话，你还是要继续学的，对不对？做医生还是要继续的去提升自己的，还是要继续去读书的。有一些医学呢一直在发达，你还要去学的，你不可能停顿的，对不对？所以很多 做医生的他们都知道，他需要继续提升，不然的话他的医术可能就停顿了。然后他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也需要透过经验，所以你读完书不一定代表你全部会了。那么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父母的话呢，我们不是一个专业而已，我们是成为一个一生当中生命的一个服侍。生命中的服侍呢，不是去读出来的，生命中的东西呢要去活出来的。成为父母不是去学怎么样做父母，不去上一个父母大学，成为父母呢一定要生孩子养孩子才会做父母。阿们。没有一个人会做父母了才生孩子，是你生了孩子才会做父母。所以我们服侍神的人也是一样的，你没有讲道的话，你永远不会讲道。不是你学了讲道学然后你就会想到了，而是你一边讲的时候呢一边学习依靠神，一边讲一边学，越讲越会。开始讲的时候别人听不懂，你自己也听不懂，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传到乱七八糟，人家用扫把要追你走，但是你不要停，你还要继续的讲，对不对？开始讲的时候别人听不懂，你也听不懂，慢慢讲的时候你自己听得懂，别人听不懂，继续努力讲到一个地步别人听得懂，你也听得懂。阿们。阿们。 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一直的服侍，一直的装备哈。好，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的过程哈。我就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啊，我今天没有办法讲了哈。好，我看大家很累了哈。阿门，感谢神，我们的弟兄鼓励到我哈。你们没有鼓励我呢，弟兄鼓励到我，让我能够再讲一个小时。没有啦，感谢神。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站立起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可以唱一起唱那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一个向神的一个回应哈，就是在第三首，刚才那首第三首哈。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活出爱哈。请那个姐妹来带领诗歌，再帮带大家唱的，没有哈，来吧，有吗？还是其他会唱的出来，其中一个出来也可以了哈。我不大会唱啊，你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接着是诗歌了哈，弟兄出来哈，帮我一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仰望你。主，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基督徒，我们也愿意成为一个生命改变的教会。主，求你指导我们，引导我们，因为你只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也把你的圣灵赐给我们。主，我们今天能够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给我们的真理，我们能够去做你所我们做的，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改变生命的教会，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的教会。主，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主啊，能够带领人进入主丰盛的一个教会。主，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三二一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托在你手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主啊，你的器皿，你的导管，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许许多多的人，那世上的要被领回。主啊，医那些创伤的，那些有病的要得医治得残果。主啊，那些被助的要领回到羊圈当中。所以我们仰望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把自己交托给你，接着首诗歌充满个祷告，我们再次要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手中。 有一份啊从天的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再一次说，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再一次，有一份爱从天而来，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激励我 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的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托出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主啊，今天晚上让我们借着这诗歌成为我们心中一个祷告，说主，我们要一起向这个世界活出你的爱，我们要让这个世界看到一个耶稣作王的教会，看到一个生命改变的教会。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当中，他们的生命也要改变，因为他们遇见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主，因为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医治得产果，他们的生命不再迷失，他们要进入神的羊圈当中，要进入到主的怀抱里面。所以我们要祷告，愿你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让教会能够成为一起生一起养一起繁殖的教会，教会继续不断的人数增加，得救的人数增加，信而贵主的人增加，门徒增加。哦，主啊，跟随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感谢你，教会是有盼望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教会能够在这个地区里面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哦，能够扩展神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愿你的话语深深的放在我们的里面，你的爱继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付出代价，让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让我们继续一起的生一起的养，团结一致，把基督的国建立起来。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谢谢，把时间交给主席，还是交给谁？